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大家好，嚟到星期一嘅一劇之本，继续有我 Winky 赖荣喺度嘅。嗱，我今日咧又系一份休差嚟嘅，应该唔使点做啦，因为我拍档咧黄晓初咧阿初咧 冇翻嚟系嘛？ 唔系。你打你同学嚟啊嘛，你打你同学，哎、你哋就旧同学聚会啦。哎，我坐埋先。 今日好开心啊，因为系我嘅同班同学喺演艺学院读书嘅时候嘅同班同学何敏文小姐， 六姑、 Lucretia， 你好， 佢叫 Lucretia 唔系六姑啊， 都 OK 啦，冇所谓啦。 六姑你好，坚持。 我好记得啊！嗰阵时我翻喺演艺学院咧，第一日翻学咧，啲人问我、哎、你叫咩名？我叫 Yankov 啊，咩啊？个所有人好似我讲火星文咁啊，你哋叫我阿初啦，所以行内多数人叫我阿初啦。咁啊 ，Lucretia 讲完之后， 比起呢个名，你个 Yang 姑系容易好多啊。 系啊，六姑士啊，咁啲人就叫佢做六姑，但系佢叫 Lucretia， 系一个好靓嘅名嚟。 系 Lucretia， 咁你好啊 ，Lucretia， 多谢你上面过嚟啦。咁其实阿 Lucretia 就系我哋剧团，即系我同阿 Lucretia 同埋阿李家强、阿 Carl 啦，仲有阿 Kenneth 张满元啦，仲有阿陈康啦，仲有阿邵伟敏啊 ，Brenda 萧啦，我哋六个人咧。就有個劇團嘅，就叫做 R&D 啦。 R&D 咁啊 ，R&D 劇團就唔多產嘅，因為我哋就 有段時間多產 嘅，都係 從來都 從來都冇多產，從來都冇多產。因為劇團嘅宗旨就係一年做個戲，每個戲就做一年，即係排一年啦咁樣。即係我哋宗旨係咁啊，雖然想係咁啊，係啊，但係我哋就即係到而家都冇真係100% 實行到啦。即係最經典嗰個戲都係排咗大半年，咁啊已經好犀利啦，排大半年咁 啊， 但係。就近年就我哋就各有各忙，就所以暂时都仲喺度摊头期，就喺度筹备紧新戏。 我都好期待你哋 R&D 啊！我哋好多戏我都有睇啊，其实 林多谢晒 面啊， 多谢捧场， 我都有睇啊， 多谢捧场 ，fans 嚟噶大佬， 多谢你，多谢你。咁啊，同埋就我好记得我喺美国毕业翻到嚟香港咧，第一次同阿 Lucretia 倾电话嘅时候咧，我就。即系我唔知做咩，我第好似头两三个月，我连你啲点啊嗰啲都唔系讲嗰啲嘅，我唔习惯嗰啲。 读完演艺学院之后， 读完演艺学院去美国， 你都去美国噶嘛？ 唔系，佢系喺美国翻嚟嘅， 跟住先入 演艺学院嘅。 OK， 系啦，咁啊，我喺美国读完书翻嚟，同阿 Lucretia 第一个电话，我第三个定第四个，我就同佢讲，我话我觉得我哋要做自己嘅戏。我了解自己嘅剧本。 点解咧？点解你话去完美国翻嚟有咁大呢个冲动咧？反而 喂，咁第一样嘢，我去美国读书就已经唔系谂住要做人哋嘅嘢，系谂下点样学到人哋好嘅嘢翻嚟做我哋嘅嘢啊嘛。到最后唔系咁做人哋嘅嘢，嗰、那个意义唔即系唔系冇，但系唔大咯。到最后系我哋要有我嘅嘢咯。咁而当时就同 Lucretia 一讲呢样嘢就Lucretia 当时嘅反应就系、是、佢都觉得系，好简单嘅。当时我记得我哋嘅 conversation 好简单，跟住无奈咧。我哋就已經係有我哋自己嘅劇本，就係、是、由何敏文佢親手寫嘅。當時第一個劇本就應該係我哋今日想講嘅呢個《剎那愛》。咁但係呢個故仔係有段故噶嘛？我記得我哋個節目都有提過嘅。咁啊，不如講下呢段故啊，我都幾得意啊！即係講下你點樣開始寫劇本啊，點樣嚟嘅成件事。 係咯，因為六哥，我睇你咧係又係你哋劇團行政總監，即係行政嘢你係搞得掂啦，編劇啦，你本身又係演員啦，你係好多。 佢仲係一個會計師嚟嘅，佢喺美國嘅會計師嚟。 咁即系要由头开始讲 啦，由你出世开始。 我就系想听你个故仔啊嘛。 唔系，其实咧就系、是、本身我读大学啦，我喺美国读大学啦，咁我系读经济嘅。咁咧，我都系中意读经济嘅。 完全唔拉单嘅， 完全唔关事。嗰阵时冇谂过做呢啲演艺嘢嘅，因为咁純粹因為我鍾意讀，同埋我喺嗰方面呢係即係經濟嗰方面係有啲天分嘅，所以我讀得好容易嘅個 major 嗰啲科目。咁但係就因為我喺芝加哥大學讀書嘅，咁佢呢就有好多叫 general education， 咁要讀好多啲civilization 啊、humanities 啊、social science 啊嗰啲嘢。咁我大部分時間其實花咗去讀嗰啲嘅。 咁而家睇返轉頭就覺得其實嗰啲嘢好幫到我而家嘅嘢啦。咁、反而係。咁但係嗰陣時呢，因為點解讀完之後又冇行經濟嗰條路呢，因為通常我啲同學呢畢咗業呢就會入銀行做㗎啦，或者金融啦、多數都係啦。咁但我嗰陣時呢就喺大學期間呢就返香港放暑假啦，就會去做暑期工啦。咁兩年都喺啲銀行嗰度做。咁但係我就發覺呢，我真係好唔適合嗰個環境嘅。我最記得有一年呢就喺一間美國嘅銀行做嘅。咁就喺嗰個外幣交易部門啦。咁啊，咁咧就日日咧就聽住啲經紀啦，咁啊打電話即係全部都係一球球幾球幾球咩交易啦，好 犀利，每秒鐘幾百萬上落嗰啲啦， 係突然間以為自己入咗球會啊！ 咁就係啊，但我到有一個 moment 我就真係覺得啊，真係唔適合，係因為咧佢哋咧就係廿四小時睇住嗰啲新聞噶嘛，即刻 update 住嘅，咁佢好緊張嘅。咁有一日呢就係唔知邊度地震嘅，我記得。咁佢哋第一時間嘅反應係零秒嘅反應呢，就已經係嘩咁樣對邊個市係會點樣影響呢，啲價格係即係邊啲外幣會上會落呀咁樣。咁我當時係側跟睇住就係、嘩呢即係天災嚟㗎喎。咁有好多人死呀咁樣。點解你個第一個嘅反應唔係即係唔係從呢個人民關懷，而係即刻去咗啲點樣影響個事呀。咁嗰陣時我就覺得我好唔想自己，即係我唔係話呢啲人唔啱呀，即係只不過我好唔適合呢個行業囉，我知道。咁所以知道我唔會入銀行。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赖慧玲。 咁之后即係畢咗业啦，咁返嚟香港啦。咁但其实我第一份工呢都係喺啲喺一间世界嘅嗰啲地产公司做嘅。因为呢我本身屋企呢，我家族呢係做啲建筑啊，即係物业嗰啲嘅。 好多物业嘅。 即係咁樣咧，就所以咧就有諗過係咪應該要翻屋企幫手咧？咁所以就既然係咁，不如入去呢個行業就睇下啦。咁但係又好明顯咧，都係唔適合啦。咁我嗰陣時做個部門咧，就係專係做啲叫投資物業部，就係咧專係一棟棟樓賣，同埋一塊塊地皮嗰啲咁樣嘅。 係啊，賣嚟噶嘛。 係咯。 咁我入去做咧，只係最初啦，係做啲即係數據分析嘅啫。咁但係你只要做上去就係做經紀㗎啦。咁你都識得我知道我唔係嗰類人啦。 咁你可以嘅，我覺得你有 potential 嘅。 嗰啲地嚟講咧係 可以嘅，就已經知道唔啱。不過好彩嗰份工咧就因為好定時嘅翻工放工，咁我就用咗啲時間咧。嗰陣時因為嘉禾咧就泛亞佢就搞咗一個訓練班。咁我呢就報名啦，參加咗喺嗰度呢就即係第一次開咗一個戲劇嘅門囉，幫我就即係行咗入去。佢嗰個訓練班其實係好多嘢學嘅，其實好似個小型嘅演藝學院咁樣嘅，有教演戲啦、跳舞啦、唱歌啦、化妝啦、武功啦，咩都有晒。 嘉禾即係嗰個電影公司。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咁就讀咗一年幾，咁呢就好開心啦。咁佢其實呢完咗之後呢，佢其實都有話你可以簽約嘅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又有啲同學會話不如入去演藝學院讀啦，咁會唔會諗。但係嗰陣時呢我又好即係實際啲嘅，就覺得呢啲好似都係愛嚟即係即係啦，即係興趣嚟嘅啫，即係搵成得㗎係咪。 咁我而家都咁樣。 同埋嗰陣時咁啱呢就係因為我就認識咗個男仔嘅。 咁樣呢 啲主因嚟嘅通常。 咁呢即係咁個男仔，但係就因為同我屋企嘅即係即係個水平，即係唔應該咁講啦，即係唔係即係啦，咁我屋企就唔係好鍾意啦，即係其實真係唔鍾意啦。咁我呢就啱啱因為喺大學畢業出嚟，咁做一年嘢咋嘛，咁冇乜錢㗎嘛。咁我又唔想一邊又同一個屋企唔鍾意嘅男仔一齊，但一邊又要問屋企人攞錢生活，咁好似好唔得㗎嘛。咁所以好想經濟盡快獨立。咁於是嗰陣時呢，我就聽有啲中學同學出嚟 gathering 啦。咁我啲中學同學好多都係啲入咗啲專業界別度做㗎啦。咁佢哋呢就有幾個女仔就話，喂，我哋份工半年呢就升一次職嘅，又加一次薪嘅，每次加幾十%嘅。咦，咁我心諗呢份好喎、 啊。通常都呃人喎， 好嘅黨嘅 咪。我最近都聽到有啲咁工啊。 但係唔係，其實佢哋就係做核數。 OK， 就係註冊所。咁我即刻諗，咦，我喺大學都有修過一科係會計嘅喎，係， 我得啦， 都咁啊，即刻膽粗粗我 send 啲信入去啦。嗰陣時有六大會計師樓嘅，而家得翻四大啦。咁啊，又咁好彩啦，又收咗啦，其中一間，咁啊入咗去做。咁啊，做咗幾年啦。但係嗰段時間一直咧都有係做業餘嘅舞台劇嘅。咁啊，其中有一做咗幾年之後咧，就有一次個舞台劇咧就係《金瓶梅》，我記得。咁啊，鄧偉傑做導演嘅。咁佢咧就嗰陣時喺演藝有教過書噶嘛。咁我又記得慶功宴嗰晚咧，去卡拉 OK 嗰啲啦咁樣。咁佢咧就突然間同我講，佢話：咦，點解你唔入去演藝學院讀書啊？咁樣試下。咁我先心諗，哇！我畢咗業好多年噶咯，即係而家咁樣仲入去，係即係得唔得噶？咁啊～講完本身都冇乜嘢㗎，咁但係嗰晚返屋企啦，瞓覺啦，瞓到第二朝早啦，半夢半醒之際呢，突然之間好似突然間個腦叮一聲，係喎，點解我唔試下呢咁樣。咁就於是即刻呢就我記得嗰朝早就上網啦，即刻睇演藝學院啦。咁又好啱，佢係啱四月尾係截止嘅。咁因為嗰個戲係四月中做嘅，咁其實嗰陣時我睇呢就係得返幾日，咁一個星期到啦。咁咦咁啱，好似覺得好啱嗰樣嘢。咁就即刻 報名 啦，即係揾曬啲文件啊咁樣報名啦。咁然之後九月我就坐咗喺嗰度上堂啦，好神奇！我自己都覺得係我應該係人生裏面最即興嘅一個決定嚟嘅。 但係好似冥冥中安排 咗。係，我都有少少覺得係嘅。咁所以就咁樣就入咗演藝學院嘅咁樣，係啦。 咁但係你入咗演藝學院，你嗰陣時本身係想做演員啦、編劇啊，定 係 點樣？ 我係讀 acting 嘅原先，係我即係我係想做演員嘅。係 咯。 咁呢樣嘢就要多謝阿李銘森老師啊，真係。咁因為呢嗰陣時我哋讀演員啦，雖然咁，但係有一科呢就係、叫做導演課嘅，咁大家都要上下咁樣嘅。咁佢就有個 workshop 啊， 係啦，佢就有個習作呢就係、呢叫做成語故事。咁 樣 就 係成語小品， 係啦，即係你每個學生咧就要寫一個短篇嘅劇本啦，小品出嚟。咁樣就應該人哋睇完咧就可以估到一個成語咁樣嘅。咁樣咧。我就寫咗個出嚟啦，咁跟住阿李老師睇到就好鍾意，咁啊當時同學都 OK 鍾意嘅， 邊個唔記得咗邊個 邊個成語啊？ 邊個成語好？ 唔記得啦，咩故仔嘅？但 係我都唔係好記得。 咁算啦， 好似係，我都唔記得咗。 繼續菜頭。 咁啊，唔係嘅，係啲關於愛情嘅嘢嚟嘅。我嗰陣時係寫愛情係即係拿手嘅。咁樣係啊，李老師就開始成日鼓勵我去寫。寫劇本，即係行呢一方面咁樣，咁我收尾所以又剔咗啲編劇嘅班咁樣嘅，咁樣就嗰陣時 李銘森老師都有教噶嘛，嗰陣時嗰啲編劇班 係啊，嗰陣係啊，佢 同埋陳錦權老師啦， 係啦，冇錯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就即係無端端諗佢寫劇本就係由嗰度嚟嘅。不過咧，即係呢個劇本其實咧， 殺爛 我。其實畢業咗之後咧，我都冇再寫過舞台劇本 嘅， 因為又冇乜機會啦，好似啦，咁所以冇啊。其實我記得就係啦，我哋本身話一齊做第一個戲嘅時候咧，其實我哋本身係諗住揾另外一個人寫，咁但係咧佢又唔得閒嘅，咁樣咧嗰陣時就係啦，我。有一次就係撞到阿李老師，就喺個睇舞台劇嘅時候，咁我就同佢講開話係我哋而家搞個劇團想搞戲，咁但係咧就揾咗邊個寫，但佢又唔得閒喎。咁李老師第一句就話：咁點解你唔自己寫啊？咁樣，咁係喎，即係我心諗，我自己都冇諗過，但係原來呢位老師佢冇忘記過，佢係成日鼓勵我寫劇本喎。咁我就覺得係喎，不如即係自己寫啦咁樣。 殺啦！我就係你第一個自己寫嘅 full length 嘅劇本。 其實喺學校嘅時候寫過一個 full length 嘅，但係冇演過嘅，從來都。 我讀過啊，嗰個 有讀過 係， 但係就冇演過嘅。咁呢個係第一個係 full length， 即係攞上舞台演嘅，即係第一個真係演出過嘅。 哦，咁唔簡單。我頭先都同阿初講咧。我之前睇過個戲啦，嗰陣時仲讀緊書啦，2008年嘅啦，呢個好似係。咁然後我琴晚再攞翻出嚟睇，我諗住啊睇過個戲立下先，跟住立下嘅時候，我發覺好好睇喎，跟住係咁睇到最睇曬咯，真係好 details 咁樣睇。即係如果你話你第一二次寫，但係有呢個質素，我覺得好 amazing， 我好好睇喎。 唔係因為嗱咁當然啦，我又有啲其他枝節啊，Lucretia 就跳過咗啦。之前有啲小品我記得我哋做過， 係 我哋都有做過啲小品，同埋佢喺學校嗰啲好多個作品都係好好嘅。我都有幸做過何錦文嘅演員。 嗰啲係啊，即係最初係即係愛情小品咯，我寫愛情小品嘅專題，但唔知點解出咗嚟之後寫咧就我冇寫過一個真係。 即係由撒拉我開始冇寫一個即係 full length 完全係純粹愛情嘅，反而係多咗第二啲嘢想探討下。 係，同埋我記得呢個戲你亦都講過另外一個故仔俾我聽，就係因為撒拉我係講一個。有個人去自首，而嗰個人其實佢唔係個兇手嚟㗎嘛。我記得當年你講過呢個故仔，你可以分享一下同我。 其實我最初有意念寫呢一個題材呢，係喺學校嘅時候嘅，喺演藝學院嘅時候嘅，就係嗰陣時啱啱我讀緊書嘅時候呢，如果你唔記得有一個真實嘅香港案件呢，就係嗰個紙盒藏屍案。咁樣呢，佢嗰單案係第一次喺香港嗰陣時係運用呢個叫做科學鑑證，係就入咗個罪㗎嘛。咁啱啱我哋係讀書嘅時候呢，佢就放監出嚟坐完啦，放出嚟。咁啊，於是啲傳媒又大肆報道一輪啦。咁而呢一個當年嘅兇手啦，佢呢就係從來都冇認我自己有罪嘅，佢都系话自己无辜嘅，咁样。咁当时我咧就好唔知点解突然间想写一个咧，就啱啱相反嘅，就系、是、一个其实佢冇做过，但系佢系坚决去自首，系觉得自己有罪嘅，因为系内疚嘅关系。咁呢个概念咧就系嗰阵时已经有，但系咧嗰阵时就谂极啲情节咧，硬系都好似冇办法通到，咁所以就放低咗好耐。咁啊系啦，直至到要创作呢个剧本嘅时候咧。啱啱我好鍾意睇嗰啲呢 Discovery Channel 呢，成日都讲啲真实案件啊嗰啲咁样嘅嗰啲节目嘅。咁我有一晚呢就突然间睇到有一个节目，有一个 case 係真实嘅案例嚟嘅。咁就真係有一个老公呢，佢个老婆死咗，咁个老公呢就去自首话係自己。咁但係后嚟就发觉呢，好多证据都证明其实係另有其人嘅。咁但係呢、這个丈夫咧，佢都系因为一啲内疚，我觉得啊，佢都系坚决觉得系应该系自己咁样。咁我突然之间有咗呢个案例，咦，原来真系可以噶嘅时候咧，我突然之间就将夹埋之前自己嘅概念啊，咁样就出咗呢个戏出嚟。 系。 好啊，嗱，我哋而家听阿六姑讲咁耐，佢嘅身世先啦。原来佢系即系曾经试过卖地买地啊，嗰啲几求几求嗰啲时候。 合理啊， 好合理啊。咁啊，跟住我哋头先又讲到撒拉，我真系觉得一个好好嘅剧本嚟嘅。咁但系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正式同各位听众讲多少少关于撒拉我呢个故事啊。 好啊。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返返嚟一劇之本啦。今日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阿初、黄晓初同埋 Lucretia 何文文六姑， 系 亲戚啲嘢呢个名系 六姑系好鬼亲， 系啊，突然间有亲戚关 系 啊嘛， 六第六个阿姑啊大佬。好啦，六姑，我哋头先就讲咗你嘅即系点解会写剧本啦，亦都系我哋一劇之本啦，就好多时讲剧本。咁今日你都带咗个剧本叫《撒那爱》上嚟同我哋分享啦， 成本攞上嚟啊，有得卖噶嘛应该。 系咪啊？喺埋图书馆有， 要联络我哋先有得买。 系啊系啊，要直接联络我哋先有得买。 我哋啱啱啲剧场， 但如果要借嘅话，图书馆 图书馆 系啊，好似话早几年系图书馆揾我哋啊，揾你啊，定系 点啊？唔系呢个剧本，系林峰未眠。 哦，林峰未眠， 系啊，买咗十几本嘅图书馆。 系啊，图书馆咧系有何敏文嘅剧作，同埋听讲最近有啲外国嘅戏剧爱好者联络你想买你。 系啊，无端端喺 Facebook 收到啲 message。 系真系科技嘅发达。 系外国人、啊， 真系我唔系中国人嚟嘅， 我中国人嚟嘅， 不过佢喺美国住， 哦、就想 要寄去俾佢，系啊， 寄去边度听 都贵，真系 系啊系啊，但系 简单。不过嗱，我仲听到一样就系你哋之前即系2008年排呢个戏嘅时候。其实你哋系好拗得下噶，系嘛？好似话你哋 六姑系拗嘢好叻嘅， 系你哋排好中意拗下。我今日又好想睇下你哋拗咩啊！ 我哋讲完个剧本先啦，因为呢、這个、我印象中最少都系第三、第四稿嚟噶啦。你有冇印象啊？ 其实我好唔识得分呢啲第几稿嗰啲咁样嘅， 都唔紧要啦。但系因为我睇过个版本，我记得就系第一个版本啦，读完我哋拗完啦，出咗第二个版本，即系就按照我哋大家嘅一啲 comment 咧，改咗第二个版本，跟住你好唔中意就改多个版本。 本就接近原本個版本多啲，所以最少都三四個版本㗎啦。 可能係啦，係啦。 咁啊，不如試下講下今日拎住呢一個叫最後版本啦。你演出版本啊， 這個就是我哋當時嘅演出版本啦。咁呢度我手頭上直情係攞住一本我哋印咗出嚟有得賣嘅，就是、定價65蚊嘅本劇本。 咦？又好貴喎！ 唔好再繼續喺度宣傳啦，講故事啦。 買啦，快買啦！呢個係仲要係第一屆香港小劇場嘅呢個獎提名最佳劇本。見我講呢個故仔之前咧，我想讀頭幾句對白俾大家聽啊，真係犀利！真係有個叫 T Y， 跟住有個叫 Janice 兩個人嚇。一入嚟第一句就係喺呢個話係第一場法援處嘅 office， 呢個 T Y 開聲就係 Janice， 跟住Janice 就答啦：師傅揾我啊！跟住呢个 TY 话係啊呢个政务司个女嗰单嘢呢啱啱收到电话，律政署嗰边呢已经定咗啦，主控系阿 Ben。阿 Ben, 做咩啊？嗌人交啊？五句对白。五句对白我哋知道咩呢？知道女主唔係我唔讲女唔女主角啦，总之有一个人走入嚟，呢个人叫 Janice， 另外一个系佢嘅师傅。而家讲一单嘢系政务司嗰个女，跟住呢对面嗰个主控系阿 Ben， 而呢个阿 Ben 呢就系、是、呢个 Janice 个男朋友 系啊，做咩拉紧交系啦， 五句对白， 嗯， 即系呢啲就系我平时讲人哋，你睇人哋啲技巧啊，真系几句对白讲咗几多嘢，即系平时嗰啲人，咦，咁啊，你对面嗰个主控系阿 Ben， 咦，做咩事啊？你最近同你男朋友拉紧交啊？即系要成个讲晒出嚟先得，但系几句对白讲咗几多嘢？ 主控系你男朋友啊？ 系啊，即系要讲出嚟先开心噶嘛，系咪？但系唔系人哋真系几句对白已经讲咁多嘢。咁第一场讲咩咧？就系、是。即原來呢個 Janice 就成日攞價嘅，佢好叻嘅，每次咧都係專接啲 easy 嘅 case。但係點知突然間呢個 Janice 就話啱啱講咧呢個政務司個女嗰單嘢咧，我想接啊！哦，咁啊係，咁啊梗係你梗係接啦，因為嗰個犯就已經認曬罪啦。唔係啊，佢，我覺得有得打。Janice 話覺得單案有得打，唔係啊嘛，你做咩事啊？你平時梗係嗱嗱臨個犯認罪啊最好噶咯喎，點解今次你連個犯而家都認罪，你話去打，你係咪傻咗啊？咁總之佢就堅持話覺得單案有得打。咁啊，我唔理你啦，即係單案俾得你嘅話，你就自己諗掂佢啦。咁你之前問我攞價話佢唔知去西藏要揾翻自己嗰壇嘢點㗎？佢話：我諗我打完呢單案，我可能會揾得翻自己。佢竟然係咁樣，就係堅持要打呢單案啦。咁第二場就一入到嚟就去到就見到個犯啦。呢、這個 Janice 一坐低咧就同佢講：我作為你嘅代表律師咧，我需要講翻當晚嗰個情況。點知阿傑第一句對白係咩咧？我要換律師。即一入嚟又係幾句對白，好犀利個劇本就喺呢啲位度，好簡單。咁講咗幾句之後咧，我哋就發現咧，呢、這個阿傑咧就講翻個案情啦。佢就話嗰晚飲大咗，然之後同佢鬧咗交，搞咗一輪咧，嗰、那個女仔就專登由渣甸山就趕咗入嚟，嚟到唔知點樣咧，到最後就係阿傑就話自己突然間就興起啦，就強姦咗佢咯。咁然之後佢覺得好開心啦，點知就整死咗佢咯，就係、是、咁樣咯，就將個情況就講俾呢個 Janice 知道。但係咧呢、這個大狀啊 Janice 即刻就講翻佢嗰啲口供啦。喂，究竟當時你係飲醉酒啊定係咩？因為佢當時嗰啲口供原來有啲前言不對後語嘅。係。然之後咧，因為呢、這個阿傑就申請咗法援啦，法援派咗律師嚟，佢亦都冇得揀啦，就是、Janice 就已經喺佢面前啦。点知讲咗两句之后咧，一板纸我只系揭咗一板纸，我哋就发现原来呢个 Janice 同呢个杰咧，以前系情侣关系嚟嘅，就应该佢哋两个曾经喺埋一齐嘅。咁但系咧嚟到呢度，阿杰就讲啦，就系、是、话：喂，你系咪觉得你以前飞咗我，而家嚟帮咗我，咁你就系救世主，你就救翻我？呢、這个 Janice 就讲啦：喂，你想点都好，但系咧，阿 Janice 就发现呢单案原来系有一啲疑点嘅。第一，佢覺得唔會係呢一個阿傑做㗎啦。第二就係好明顯單案係有某啲疑點㗎喎。你究竟係想你就咁認咗罪，然之後嗰個兇手就逍遙法外，你嗰個可能係女朋友啦 ，Angel 呢個死者，佢、就係咁樣就沉冤莫白，你就無啦啦認咗一單唔係你嘅罪，你係咪想咁啊？咁樣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這個阿傑就重新又再諗啦。咁啊，去到第三場就呢、這個， 同埋你頭先講呢場咧，你好似講得有啲客氣，因為中間咧阿傑係有好多粗口穿插住，我哋見到佢好似係一個好爛打打嘅人咁樣。 係啦係啦，亦都係因為佢要 offence 即係攻擊呢個 Janice， 就想佢走噶嘛，因為所以就中間就極多粗口嘅，所以呢本劇本咧個封面就寫住本刊物內容可能令人反感嘅，就唔可以賣俾18歲以下嘅人士嘅，亦都咁啊去到第三場啦，就呢一場我亦都係覺得寫得好劇場化嘅，就係、是、因為係兩個空間穿插，一個空間。 就喺案發現場啦，就阿 Janice 同阿 Ben， 即係之前提過佢男朋友啦，兩個律師就喺呢度就對頭就咁啊，不如大家就傾下單案啦，即係重組下案情啦。咁另外一邊咧就喺個監獄入邊咧，就係呢個阿傑咧同佢一個好朋友啊，叫做阿世榮，應該係阿世榮就嚟到，咁就兩個人就喺度傾翻當時係發生咩事。點知輾轉咧就兩方面就係時空交搭咗咁樣，亦都係講翻原來究竟 Janice 同阿傑以前係咩關係？原來佢哋中學嘅時候就係情侶關係嚟嘅。咁輾轉就係因為呢個阿傑咧想俾呢個 Janice 有一個好啲嘅生活啦，就是、又會去打工啊咁樣，佢又讀唔到書，但係到最後 係我要補充一度，佢係即係暑期即係都去翻工去揾錢咁樣嘅，咁啊女仔覺得冇時間陪佢，咁樣就係有一次個男仔想 surprise 個女仔，即係儲咗錢啊，諗住買花啊咁樣咧，同佢去咩慶祝，咁點知 翻到去總之就喺門口就一定要係踢爆咗佢同第二個喺埋一齊啦。其实系咁做啦，系咪？咁啊踢爆咗，然之后呢、這个阿杰就从此就消失咗咁样。佢又突然间又读书又唔成， 系 堕 系 啦，沉沦咗啦， 系 啦。 因为佢以前嘅理想 叻 嘅，应该系要做 警察， 做警察嗰啲噶嘛，系咁 样。咁点知就唔掂啦，就系、是、咁样，佢哋就分开咗。咁呢個阿傑咧就亦都係同阿世榮講完之後，世榮就覺得啊、會唔會係佢內疚而家上嚟幫佢？另一方面咧喺個案發現場咧，呢、這個阿 Janice 亦都係將佢覺得有疑點嘅地方咧，就講咗俾呢個阿 Ben 知。咁兩個人就傾下單案，但係到最後呢個阿 Ben 咧就覺得啊，我知道點解今日會喺度撞到你啦！你根本就嚟呢度想話俾我聽，就係、是、你發現咗一個好重要嘅疑點，就係、是、死者阿 Angel 咧走去呢個便利店度買咗一盒避孕套。佢點解會自己買一盒避孕套，然之後去揾呢個阿傑呢？咁因為呢單嘢如果咁樣俾呢個政務司知道咗之後呢，好明顯就係好有可能有人唔想人哋知道，就會呢息事寧人，唔想公眾知道， 係 啦、 啊， 原來做 咗 樣咁嘅嘢，息事寧人，就希望睇下可以點樣。哦，我明啦，原來啊 ，Janice 你高招啊，原來你嚟呢度係想講呢啲嘢俾我聽，等我轉告俾我哋嘅老闆，咁啊等佢知道，得啦，我會翻去做嘢噶啦。咁啊 ，Janice 就其實唔係咁嘅意思啊，佢只不過係真係想喂單案的而且確係有呢咁嘅情況啊嘛，咁樣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这个阿 Ben 咧就咁样得到呢个消息咧，就翻咗去啦。虽然咧，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资料，我哋得知嘅就系嗰盒避孕套咧系唔见咗。 嗯， 咁亦都冇人知道系究竟去咗边度啦。就係、是、咁樣啦，就完咗呢單案，唔係即係完咗佢哋傾嘅呢單案啦。咁而去到之後咧，就個劇本入邊咧，輾轉咧都穿插住一啲阿 Angel 即係死者嘅一啲日記啊。咁有呢啲日記就當然全部都係之前嘅嘢嚟㗎啦。咁、但係通過呢啲日記，我哋亦都知道呢個阿 Angel 同呢個傑係點樣認識啦，同埋呢個傑係一個點樣嘅人，同埋 Angel 真係好中意阿傑啦，睇得出。 係啦，我哋亦都睇得出一樣咁嘅嘢啦。咁好啦。咁啊，去到之後咧，就係呢個阿傑咧，突然間叫阿 Janice 嚟，就突然間咧就喺度講故仔啦，就係咁喺度講佢之前對住阿 Angel 佢嘅睇法啊，佢嘅諗法啊，覺得佢點樣好啊，點，就叫呢個 Janice 就攞部錄音機嚟錄音。但係原來錄完之後成段咧係完全係冇案情嘅。 嗯。 咁究竟佢嚟做咩咧？原來就係同佢講，你錄咗，幫我攞去佢墳前播俾佢聽啦。阿傑就話：咁我就真係可以安心繼續接受我嘅即係應接受嘅刑罰啦咁樣。咁但係呢個阿 Janice 亦都再一次話俾佢聽啦，唔係啊，個情況唔係咁樣嘅，你唔可以就咁就認咗罪就算數嘅，因為而家你係咪就係想你咁鍾意呢個女仔？因為由種種跡象可以睇得出呢個阿傑係鍾意呢個 Angel 噶嘛。咁就你係唔係想你鍾意嘅人到最後就係咁樣，就係、是、你就成為咗個殺人犯咁樣就完咗呢件事就算數？唔可以咁樣嘅，你一定要證明。你唔係一個咁嘅人，因為 Angel 唔想你係一個咁樣嘅人啦，就係、是、咁樣就完咗呢場戲啦。到最後咧 ，Janice 翻去 office 對住個上司啦，即係佢個師傅啦，就係話：誒，人哋而家有個新嘅 offer 啦，對方改控佢誤殺，佢認嘅話咧，就建議刑期咧20年扣埋所有價咧，可能10多年啊出得嚟噶啦咁樣。咁呢個 Janice 當然就係有冇搞錯啊？我嘅當事人即係呢個阿傑咧，根本就唔係個罪犯，你而家嚟就係同我講話係誤殺。咁點知好不幸地呢，就係、是、呢個 TY 就係話係你當時講嗰啲證據係好似好啱咁樣，但係其實三兩下人哋亦都可以講一啲其他嘅理據出嚟，亦都係令到你嘅當事人亦都係好難搞㗎喎。咁不如咁啦，大家就係好嚟好去啦，你返去就。 而 Janice 覺得嗰啲疑點啊 ,TY 即係一一擊破咗。 係啊，咁當然佢見咁樣嘅情況，佢作為一個律師，佢就覺得自己有責任就講俾阿傑知啦，咁樣嘅情況。佢、就返去就講俾阿傑知，即係人哋呢而家就提出呢就係話呢就你可以認誤殺咁樣。 咁但係呢個阿傑咧就話唔係啊，最近我發現咗，我將真實咧同埋我夢境、我幻想嗰啲嘢咧撈亂咗，我發覺我嘅夢咧係冇顏色噶，真實嘅係有顏色噶。我而家記起咧，我話我碾死阿 Angel 嗰個畫面咧係冇顏色噶，嗰啲嘢應該係假噶。阿你頭先同我講咩話？啊冇，我嚟劝你咧，就系劝你认唔杀咁样，谦虚认错。喂，我而家到我搞清楚啦，搞咗咁耐，搞咗八场戏啦，大佬成个钟啦。 你猛叫我唔好认你而家就。 你而家你突然间叫我认罪，因为阿 Janice 亦都真系喺佢师傅同佢讲完之后，佢发觉其实系有啲疑点系完全系。 同埋佢仲走去揾咗阿世荣噶嘛？阿世荣讲完嘢之后，佢又唔知点，好似自己又冇乜信心咁啦，变咗。 系啊，呢、這个就系之后佢再去翻嘅现场咧，就发现就系因为唔见咗盒避孕套啊嘛。咁呢样嘢俾阿杰知道咗啦。咁佢亦都咧专登再揾翻呢个朋友仔阿世荣出嚟啊，就问佢喂究竟乜嘢事啊咁样。而呢一个咧阿世荣亦都系一路知唔以对咁样啦。到最后咧呢、這个阿杰亦都系真系发现咗就系话，梗係啦，因為呢個世榮原來有啲癖好就係咧，即係收埋啲避孕套咁樣，一見到就俾佢收埋咗。咁當然到最後啦，佢亦都攞翻出嚟啦。但係佢攞翻出嚟，單案都未破㗎，就係、是、當時究竟係發生咩事咧？ 即係解決咗個疑點。 其實嗰個係咧，即係寫出嚟就係要，即係你呢啲戲梗係要，嗰下俾人哋誤會係咪世榮咧？ 即係大家就係、 是、我真係誤會咗係世榮先嘅，喺佢攞病 就一路知唔以對嘛，我唔知喎，冇冇奇怪啊， 好合理啊，係啦，你係 啊，係啊，咁當時就的確所有觀眾就開始懷疑呢個係世榮啦，但係點知呢個世榮輾轉咧，就真係攞翻盒避孕套出嚟。亦都係交咗俾警方，咁就講咗佢個情況出嚟啦，咁就發現咦唔係佢喎，咁而我哋輾轉咧，亦都真係喺阿 Angel 嘅日記入面咧，就發現啊原來呢一個咧阿傑咧，就其實佢真係好想做差人嘅，就話佢咧喺個茶餐廳度咧，電視新聞度有單唔知咩女屍案咧，就睇到入曬神，然之後喺度分析成單案嗰個案情啊，已經可以諗到啊有啲咩可能性，有啲咩可能性咁樣，就原來呢樣嘢咧，第一就已經係一路都喺阿 Angel 嘅眼淚啦，有睇。咁亦都係讲返出嚟，原来呢一个阿杰呢就一路都有一个咁样嘅侦探头脑㗎。咁到最后就係佢哋呢就係諗返渣甸山天水围，即係所有嘢佢究竟当时阿 Angel 係点样去天水围嗰日个天气情况，佢抄返晒所有嘢之后呢，竟然俾阿杰呢就係諗通咗成单案，就係、是、原来成单案最大嗰个疑点呢，或者嗰个杀人犯呢系边个呢，原来就係个的士司机。即係当然呢、這个我好记得当然当年做完之后就有啲人就话哎你系咪讲林过云啊咁样。咁当然就嗰啲嘢我諗都有啲嘢借镜啦，但系点都好啦。即係咁就到最后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阿杰呢就係凭住佢一己之力，当然亦都加上 Janice 帮佢啦，就喺狱中呢就从呢啲咁样嘅各种嘅疑点之中呢抽丝剥茧，就系揾到有可能是那个的士司机。咁当然到最后警方就真係走去揾个的士司机，亦都揾到啦，就係、是、好多唔同嘅证据就喺个的士司机嘅屋企度，就係发现咗原来呢个的士司机就係一路系一炸嘅即係连环凶杀案嘅一个凶手嚟嘅。咁到最后呢、這个杰嘅呢单案就沉冤得雪啦，到最后就有 Angel 嘅另外一个日记啦，亦都系其实嗰个应该系一个即係、一个梦境 咁样。 系一个梦境嚟㗎啦，最后。一个梦境就系 Angel 突然间就嚟到一个梦境咁样，就同阿杰讲就系觉得佢好叻啊，可以咁样， 亦都解说翻成件事嘅始末啦。 系啦，解说翻成件事嘅始末，而到最后咧，阿 Janice 同阿呢个阿杰咧喺翻呢个案发现场啦，阿 Janice 亦都叫做了一件心事。第一就帮阿杰就沉冤得雪啦、第二就系咧帮阿杰咧亦都叫做揾到份好工啦，就系咧俾佢喺律师楼度帮手做一啲类似系师爷咁样嘅工作啦。但系亦都系因为呢个阿杰佢嘅呢啲咁样嘅侦探头脑咧，就系咧联络佢可唔可能系帮到一啲私家侦探或者点样啊咁样，亦都。到最後個故仔喺呢度完結咗啦，簡短嘅版本，其實入邊係精彩一萬倍嘅， 好精彩啊，係，不過真係講唔曬啊，因為好多 details 嘅，正正咧呢啲懸疑啲嘅劇咧，就係、是、你每一次抽絲剝繭去睇佢哋啲證據點樣攻破，我覺得呢個劇有好豐富嘅呢個元素喺度， 係， 咁所以頭先真係有啲嘢我哋未講到，如果聽眾真係好想睇嘅，就圖書館借啦， 應該有得賣嘅喎， 係啊，有或者聯絡我哋啦 ，RMB 嘅電話或者聯絡啊何敏文啊， 或者黃曉初都得。 系啊，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嗱，你 Kusha 你隔咗六七年啦，依家都睇翻呢个剧本，你自己有冇咩感觉，或者咦，其实有啲位置你想改定系，咦，其实都系几好啊？你自己 其实咧，早两三年啦，好似中大有其中一个学生， 中大医学院 系啦，医学院可以做过嘅。咁我当时我去睇，其实我去睇嘅时候咧，心情有啲忐忑，因为即系睇翻自己的作品咧，真系唔知点。 但系我见你头先有听阿初讲故事，你都有啲好似搣手指定系唔知点啊？ 系即系系但系咧嗰次我睇咧就系、是、第一场咧，我都仲有少少觉得。即系唔知点咁，但系咧一到第二场咧，即系入咗个戏啊！我都觉得几好睇咯，系 个戏系， 即 系 我觉得系 work 嘅，真系个戏咁样。早两日再睇翻，都我自己有啲剧情我都唔系好记得咗细节， 因为系真系有好多 details， 同埋当年呢个戏其实系你自己做翻 Janice 去追查成单案噶嘛。其实你有时如果你咪写个剧嘅时候已经谂，系咪会自己做咧？嗰時有冇呢個諗法？ 這個會係因為都係自己劇團做啦嘛，咁所以呢個都會知道係自己做嘅。 嗱，咁我就想問啦，你寫嘅時候如果喺度諗自己做，會唔會有唔同感嘅？即係同埋寫俾人做，會唔會兩件事嚟嘅咧？ 係其實咧就如果知道係自己做咧，其實係確實。我覺得會有啲唔係，但會有啲限制嘅，因為你會好自然知道自己做到啲乜嘢，咁你就會喺嗰個框裡面。但係其實我最近睇翻咧，早幾日啦，即係咁睇翻嘅時候，我就覺得我自己演嗰度咧係演得唔係咁好啊，因為其實反而個女仔呢個律師嘅角色咧，我覺得人物嚟講咧係寫得冇另外嗰兩個咁好噶， 另外 男仔寫得好啲，係啦，個阿傑寫得好，同埋嗰個 Angel 都寫得好啲嘅。咁呢個女仔嘅角色係佢有佢嘅需要係咁樣出現。咁但係嗰個性格啊，嗰、那個立體感咧，其實係冇咁好嘅，我自己覺得。 我又唔覺，不過真係咧，編劇又睇翻自己做演員啊，自己有演過嘅時候，會好似特別多啲挑剔啊喺入邊。嗱、我聽講咧，你哋當年咧有一個位拗得好緊要嘅，你哋拗主角。系咪曾經拗嗰樣嘢？ 係 係 哦， 咁 其實應該係拗主角嘅、因為即係都係同一樣嘢，就係我喺品評一個劇本，或者係我哋做嗰個戲劇文學指導或者戲劇指導嘅時候，咁攞住個劇本，我都係睇緊成個戲嗰個最大嘅脈絡、最重嘅位喺邊度，然之後點樣將佢強化。老師話齋係揚長藏拙啊嘛， 係 咁，所以邊一個係主角，或者究竟我哋想講嗰個咩故仔咧，係對我嚟講係好緊要嘅。一直以嚟咧，我哋個節目都係講一樣咁嘅嘢啦，係咪？咁所以當日咧就係我第一樣嘢我提出嘅就係話，咦，其實個戲究竟想寫咩啊？即係話邊個係個主角？即係而家睇落去就唔係阿傑就係、是、Janice 噶啦。咁我唔知道大家點睇啦。而當日其中一個拗得最火紅火綠嘅咧、就係、是、我作為個導演咧，我就覺得係 Janice。 拗多次好想睇啊！ 竟然個編劇咧就覺得係阿傑。 係啊係啊！即係、 就是、當日呢一個係其中一個拗咗好耐嘅一樣嘢嚟嘅。 六姑咧，六姑點解你會覺得個主角係阿傑咧？ 係啊，因為我覺得係依個人物先至會出到呢個戲㗎，即係因為有呢個人物。佢先會做咗呢件事，然之後佢係帶動先會有呢個戲。 即係你覺得件事圍繞 係啊係，係因為佢而引起呢件事嘅。所以頭先我所講就係、是、Janice 呢個角色係因為要 serve 呢一個先至會出現嘅呢個人物，其實係咁樣擺落去嘅。即係我寫嘅時候係咁樣諗啦。咁所以係寫阿傑嘅故事。 但我又喺度諗，因為呢個故事咧 ，Janice 呢個角色咧，佢有一個好強嘅行動喺度，就係、是、佢要去追查呢個案件，佢要解決呢個案件，同埋去解決自己 嘅 心結啊嘛。 當然阿傑都有，但係你繼續講。 但好似阿 Janice 佢做緊嘅嘢係嗱，你去話 serve 佢，但起碼佢有一個動作 serve 緊啊嘛。阿傑就好似喺入邊係比較被動啲噶嘛。即係如果我哋作為觀眾去跟住一個角色行嘅時候，我會跟住 Janice 去追查，多過我去跟住阿傑坐喺入邊點樣去應對 Janice， 同埋應對啲人點樣處理自己咯。所以我都會有一個感覺，個主角應該係 Janice 去追件事嘅。 唔係嗱，因為呢一個咧，阿 Winky 就同我哋即係做咗個節目已經年幾啦，咁佢都俾我分途咗，所以就 已經成為 咗我係初教嘅， 即係唔作準嘅，我諗唔作準嘅，即係話可能其他觀眾睇嘅時候 follow 嘢唔同嘅，但係即係當日。 對於我嚟講，我去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唔係話誒邊個係主角啊，邊個就要用明星啊，邊個就唔完全唔係一樣咁嘅嘢，而係嗰個主要動作。主要个起嗰个动力喺边度？呢样嘢会令到我哋会重新去睇个剧本，或者又可以修正噶嘛？当然我 系 咁睇。 系啊，我就成日咧，就系每一次都同佢讲有一个例子嘅。 系。 嗰套戏叫咩？《义海雄风》啊，之类系 Demi Moore 同埋 Tom Cruise 做嘅嗰套戏。咁其实就我成日就系话咧。嗰套戲明明都係其實好似有啲似嘅，即係 Tom Cruise 成日都唔想喐，唔想去打官司咁樣，但係 Demi Moore 就係推住佢去，因為為咗一個公義嘅一個 case 咧，即係講海軍嗰啲 case 嘅，咁啊就係推住佢做。咁但係睇嘅時候，你會覺得個轉變大啲，其實係個男仔大啲嘅。不過其實我心裡後嚟諗，其實。是不是我對我來說的主角是誰個是其實有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啊同埋我想即是剛才我們那個討論呢我們說誰是主角和 Lucretia 說誰是主角呢其實個立場有點不同的、啊、即是我在一個純戲劇理論的角度去講整個戲的主力在邊度？但係對於 Lucretia 佢講嘅時候就係佢覺得，咦唔係喎，嗰、那個角色係成個戲最核心人物喎，即係變咗係一個、哦、我係攞住一把尺，而嗰把尺我有一個我哋嘅 system、我咁樣做，所以。Lucretia 而家講緊嗰個方法咧，唔係完全係同一樣嘢，但係調翻轉頭，如果論呢個戲咧，我唔知道其他觀眾係點，我都想聽下。如果有其他觀眾，你話當年睇過或者你去買嗰個劇本睇完，然之後同我哋再討論下。 有揾 R&D 嘛，或者揾 Lucretia 嘛？係 啦，冇錯啦，咁樣。嗰、那個重點就係話，因為個戲其實咧，我好記得當日有一個會，我哋喺尖沙咀開嘅、就係連埋我哋嘅 marketing 嘅同事啦，即係好似好大公司咁，其實都係唔該你幫下我啦，咁樣，即係人哋幫我哋。graphic designer 全部一起开会，即系我哋仲喺度谂紧个戏叫咩名字。 系 当年个戏唔知叫一级谋杀定系咩嘢 嘅， 我记得最初嘅时候，但系因为香港系冇一级谋杀噶嘛，所以就冇理由叫一级谋杀啦。咁跟住我就谂咗好耐，我就净系谂到一个字就系、是、guilty。guilty 就 系呢个戏嘅英文名， 罪疚感啊嘛， 英文 就同埋因为个戏最主要嘅动力咧就系阿杰咧就系因为佢有一个罪疚感， 系 同埋连 Janice 啊，点解佢要翻去揾呢个阿杰咧？即系佢话要帮佢，都系因为佢嘅罪疚感。同埋咧就好紧要就系如果喺法庭上面你认罪啊，即系你有冇罪，佢都系答 guilty。咁所以呢一个系我认为系英文就点提㗎啦咁样。咁就当然就 即系你哋写好晒嘅剧本啦开始排先至諗啊究竟 未开始 做 marketing 嘅时候因为你要出单张咁你要有名㗎嘛。 咁撒那爱个名呢点嚟㗎 就系、是、个平面 design。 系平面设计师就一起諗。 佢突然间諗咗出嚟嘅呢个名弹咗呢个名出嚟。咁我哋个系好喎。 呢个名好啊系我哋都觉得好好。 但其实系讲緊啲咩啊个喇字又系个喇杀系杀。殺人的殺不是殺那間 因為你一聽下去好做嘛 你一聽下去你可能是殺那間那個殺那有 work 有 work 但是殺因為現在說是死了人的嘛、亦都你可以解讀就是究竟是殺了哪一段的愛情呢因為最初 Janice 有跟個男仔又傷害咗佢，咁又係一個，咁即係可以係引申好多樣嘢諗。 仲要有個愛字添，愛字係大賣噶嘛，有愛得噶啦。 所以呢一個戲係罕有地，我哋應該開 show 前兩個禮拜爆曬。 係 啊，唔係你哋嗰陣係牛池灣做， 係細場，係 細場， 細場，但係都唔容易㗎，都唔容易㗎。開 show 前兩個禮拜爆曬啊！我唔係頭炮，我哋第一個係嗰陣時做 betrayal， 呢個係我美國翻嚟之後頭炮，呢個係。但係 anyway。 頭先咧，你講起話粗口嗰個問題啊， 係係係， 我想講咧，即雖然係有粗口嘅，但係我真係覺得咧，我仲記得排戲嘅時候，因為咧做世榮嗰個演員啦， 加咗， 佢加咗好多粗口落去，即係我到有一刻我就覺得 本人 係唔得啦，我 本人 係 咁， 我要出聲，我唔得啦，我話你即係因為我實在覺得咧有粗口係 OK， 因為你實在係放某一個基層嘅人咧，嗰啲人佢哋講嘢真係會有噶嘛，你冇就好奇怪嘅。但係咧，當其實喺劇場真係要有一個平衡㗎，即係如果你即係太多咧過咗龍咧，觀眾會覺得突兀。 唔係，我睇呢個劇本嘅時候咧，我咪話好多粗口，我係。更加覺得呢啲粗口點樣去幫到呢個角色，就係佢越講得多，你越覺得其實佢係好人嚟噶，佢想用呢樣嘢去 cover 佢自己噶，所以我覺得呢啲粗口係佢用，即係擺落佢身上係有一個作用喺度。我覺得又唔係亂加。 我記得我當日睇呢個劇本嘅時候，我詬異啊，何敏文啲粗口原來係咁， 係啊， 犀利， 明明幾級 你 啲同事， 你有好多同學同事，你唔係講我啊嘛。 我哋有陳康喺度， 係陳康啦，好緊要啦。但係我覺得個重點就係呢個戲，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睇個劇本咧，就係、我之前喺我哋節目都講過，就係個編劇點樣運用語言。即係淨係語言，佢就已經刻畫咗嗰個角色，佢會用啲咩字點去講。而何敏倫平時係一定係隻字都唔講嘅粗口，但係佢喺嗰個劇本入面，佢點樣好有效咁樣運用嗰幾個字啦？係咪？大家唔需要我重複啊嘛，係咪？即係好有效咁運用嗰幾個字咧，就已經係刻畫咗呢個角色好準確㗎。係，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亦都係呢個劇本其中一個值得睇嘅一個編劇嘅技巧咯。 係，同埋嗰陣時，所以我就一定要話你即係邊度有你先好用，因為你用多咗咧，你又會啵咗嗰樣即係嘢㗎。 係啊，令到佢模糊咗啦，冇咁多啦。 係冇咗嗰個嗰下出嗰個 本身個力度， 係係係， 呢個好緊要，呢個好緊要。 好精彩啊！我覺得今日，但係咧，我覺得好似未見到你哋拗到拍台啫，我好想睇你哋拗到拍台。 總有機會嘅，我哋好容易拍台 嘅。不如你多啲上嚟啊！真係好想睇你兩個鬧交。好啊，今日多謝，我哋時間真係唔夠。不過多謝陸姑上嚟同我哋分享你呢一個撒冷愛劇本，即係都係嗰句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就聯絡 R&D 或者陸姑去買呢個劇本。 哇！仲有得賣喎，我印咗咁多，其實賣好少啫。 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多谢晒两位，好， 拜拜。Bye bye。 一劇之本，编导冯杰，监制韦佩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